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。 我有三个助理，负责勘查、理赔和维修。 我没有助理，可是我有平安爱车出险。